锵锵三人行，文道，咱们这个认识一位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座教授啊，赵新树老师。 嗯，不敢。 而且赵新树老师，我发现履历跟徐老师都差不多，上海人，后来也到美国游学啊，现在在香港是浸会大学， 浸会大学 做传理学院的 院长， 那院长啊，赵院长，张院长， 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台副总裁也有个王院长，原来是这个中国传媒，就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叫王院长。 那我以后找不到工作了，到你们这来了，递一个申请书。 院长，院长，我们这儿都是学者云集的地方。学者云集的地方，请您议论议论啊，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你不是研究这个传媒吗？现在这个传媒啊，文道很有一些感想想发表啊。比如说这个微博，它就是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媒介。 嗯， 而且微博现在起的这个作用啊，现在在内地啊挺神。您看啊，这个赵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就说一个事儿啊，有个微博的网友关于8月23号的评价，说作业本叫做什么呢？给同学提的问题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看这一串啊，第一，挟尸要价曝光，这说的是那个新闻照片，挟尸要价曝光；二，曹操墓造假曝光；银行750种收费项曝光；四，生姜草炒作曝光；五，汶川假小英雄曝光；六，吃小龙虾溶解肌肉曝光；七，中超骚乱曝光。你看，但是有一个微博，这个微博被转发了92020次，评论了22477次。在8月19号发出来，这个微博可能您也听说了，就是所谓的李萌萌。 嗯， 李萌萌，闻到你对这个事件是留下个什么印象？ 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坦白讲，因为我只是知道，因为我没有微博嘛。 嗯， 我知道很多人在微博上讨论他，但是我对他 有人用你的名字在微博上讨论他， 我不知道，那就我还没进去。 这样可以增加点击率。 对，但是问题是。我大约的印象就是好像是一个小女孩， 嗯， 本来是可以能够顺利升学的，但是因为一个官员或者一个公务员的一个错误， 一个疏忽 就搞砸了。搞砸了之后呢，最初他们去申诉嘛，对吧？ 没错。 然后申诉呢，对方说那还能怎么样呢？就这么办呗，对不对？ 没错。 结果后来就是透过微博才终于把这个事儿给纠正了。 这个您对这事儿怎么研究的？ 对，我可以给你补充几句。 嗯， 他是这个高考，他是一个复读生。 嗯， 然后呢，那个。高考第二次高考， 嗯， 这个分数超过1本的最低线13分，然后呢，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呢，他是照样填了，但是里边出了一些差错，不是他的错，是这个工作人员招办的这个他这个家乡啊，这个开、嗯、河南家乡那个招办的工作人员啊，把他的这个志愿这个申请表啊。锁在抽屉里边忘了交上去，结果呢他就没有录取，没有录取那就这个父亲啊母亲啊他自己都去申诉，申诉招办，省招办的这个回答是，就是这个制度是制度，这个规矩是规矩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出了错我们处理他，但是你不能再录取了 啊， 如果录取的话那就这个对别人不公平，我们这个规矩还要不要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 然后呢这个通过微博，通过好像成都商报，还不是他这个家乡的一个记者， 对对对， 给这个很热心的给通过微博传出去，然后点击率就上来了，然后才解决这个问题。 你先看看这个照片，咱们导演可以给看看啊，这个李萌萌啊，小姑娘，她这个家里你看也是这个特别破的，这种河南开封县陈留四中的这个学生，他是这个农村孩子，为了供他上学，妹妹辍学打工，父亲打工还摔折了腿，你知道吗？就等于是一个基层招生人员他的一个工作失误。但是这个事儿神的呢，你看，就是说啊，通过正常的这个渠道啊，你的工作人员犯了错，我们去投诉，解决不了可能旷日持久的问题。人们现在觉得，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说这个微博减这么成本这么低。到了8月20号，微博上就说振奋人心的天大好消息，刚刚跟李萌萌确认他已经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专业录取。你看啊，从昨天天涯头条披露这个事件，8万个微博的网友帮了他的忙，8万个博友帮忙的办法就是转发， 太简单了，帮他转发一次，两万评论，于是在24小时之内事情就得到圆满解决。 嗯， 就说感谢微博的力量。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感受有点复杂呢？ 不是，我想这里面牵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以前孙志刚案的时候， 对， 也是一个媒体的揭发促成一个改变， 被打死的。 对，那我想中国我们总过一个阶段啊，就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媒体监督在90年代之后啊开始变得越来越发达，那这个媒体监督发达到一定程度，对政府的一些的行为的纠正啊或者是找错、啊、是起到作用。但是慢慢这两年呢，就我觉得是中国媒体或者是传播的力量是不断换一个新平台，就老平台有时候会慢慢失效。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在大陆各个地方省市电视台门口老看到一堆上访的，上访到电视台门口，对不对？但慢慢不管用了，不管用之后呢，现在又找到一个新平台，这就是微博。而且微博还比以前好用。微博好用在哪呢？就你以前你是媒体关注，比如说我就算我报纸我大篇幅报道一个案子，但是我不能够说明这里头到底有多少老百姓实际的关心了它。微博不一样，微博2万多个评论就等于是2万多个人在投票，9万多个人在转发就等于9万多个人在投票，他很具体的让你看到有多少人关心他嘛。 而且我是发现呢，咱们的政府啊好像真的是很重视网络的力量，甚至于我觉得您是在美国游过学的人，我怎么觉得好像咱们政府比美国政府还注意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些意见。 他可能觉得那个上面就是说那个控制比较少吧，反而他对他的这个可信度可能更为尊重了。不过这个他这个现在为上面这个外就网络上用的这个词啊，有的叫微博哈，有的叫微博啊，我觉得这个词挺好的。 嗯， 微博嘛， 微博， 你非常经常用，但是微博中间还是有个东西，所以这呢也不能忽视了，就是传统媒体在这个里面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这个真正后边的最后一击啊，是传统媒体大量的去采访， 对， 电话的这个压力，这个是给这个招生办这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刚才我讲到那个成都商报，这就是一个传统媒体，尽管这个记者主要是通过微博在处理这个事情，后来这个传统媒体也参与了。 哦，但是你看哈，你这又让我想起文道最近的一个观点，这就是说问题的东西都有两面性，比如他又觉得现在很多传统媒体的记者等于直接就是根据网络上的这个来消息来源来做新闻了， 对，就把这个题目给了一个公正性，就是正当性吧。 对， 就因为在网络上它点击率达到第一， 对， 那么就是报道它本身就有正当性了。 对， 而且你看这个里边啊，它有一种很狡猾的逻辑。你比如我做媒体的人，我完全可以造你的坏话。你比如似乎我们觉得只要有出处就可以。比如说我说在某个网上或者在这个赵院长的微博里说到梁文道是个骗子，我就可以等， 你就可以说了。 那你别说我，咱俩 我是报道别人，对， 这 是新闻是可以自己做的。比如说我去登记一个微博，用个假名登记，说我发现窦文涛是个每个对不是每个上枪枪的女人都必须跟他睡，然后这么写啊。然后呢，跟着我，比如说我自己是个报纸记者，哎，我马上我自己发的微博，我自己去报道。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例外情况，一个假想情况不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趋势是这样，就现在全世界的传统媒体啊，像报纸啊，都被网络打得很惨，对不对？赵老师在美国也是那样嘛。但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你去看它一些很强势的网络媒体，现在新兴的几家，比如 Huffington Post， 它里面的新闻呢，它还是链接至传统媒体。 哦， 就你网没错，大家都上网看新闻，但你看来看去还是华盛顿邮报，还是洛杉矶时报，还是纽约时报的新闻呢。但今天的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有点反过来，就是说我们的记者是追随网络的，就他也人家的网络是追随记者去挖新闻。所以今天我们越来越多记者啊，他的那个现场已经变成就是他桌上那部电脑，他上网找新闻，他上网找一些东西，把它变成他传统媒体上的一个新闻，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因为那是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传统媒体啊是严格组织之下的这个媒体， 对， 这个言论啊是在是很规范的。 对， 这个和在国外很多地方的这个传统媒体这个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经过严格组织之后呢，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可信度就丧失， 就减少了嘛。 对，然后呢，网络呢相对这个组织程度比较低，然后呢反而就是在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的心目中，他都有他的这个。 它就可信性， 天 然的可信， 对，所以形成这个本末倒置的这个现象。在国外呢，是在尤其是在西方，大多数西方国家呢，这个传统媒体不仅是没有组织的，同时它有一个这个所谓伦理道德这个职业规范，所以呢，它要这个有一定的可信度啊，就是说比反而比那个传统啊这个网络媒体吧更可信， 所以 是倒过来的。 所以赵老师，这将来会出问题的。这问题就比如说，因为西方人他们会觉得我你一个网上的传闻跟一个《纽约时报》报道，我信谁？我当然信《纽约时报》。 对。 但假如在中国，我们今天是你信某某日报还是信新浪网？那当然信新浪网的微博。这会出问题的，因为网络的这个消息它更容易造假。我们随便谁把一个假东西放上去都可以，对不对？ 所以现在啊，你说我就老说，我就说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这个良心呢、早就没有办法自全了，因为讲良心的话， 所以心脏就出事 了。对，没错，我讲的每一个话题，我都应该自己对他有一个确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没办法，你只能是人云亦云，都是这么登出来的。那么。只能大家要不是中国人讲难得糊涂嘛，就是稀里糊涂的说吧。咱们先记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想，我现在问我有的朋友啊，他为什么要开这个微博啊？甚至是工作都不干了，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上头。他给我讲出来的动机，居然是说，他说那你知道，在这个社会里啊，有的人呐、你是没有力量的，你难免会碰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是吧？甚至于是坐飞机的时候航班这么延迟，等等不给你赔什么的。他说我要有这么一个微博，哪怕我这微博有10万个粉丝，我只要做成了。我就是一个有刀的人，我就是一个有枪的人，对吗？我碰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说你侵犯我们家宅子或者拆迁，我在上面一发就是一呼百应。你这他获得一种力量感，你我说他居然是为了给自己找兵器去弄这个东西。 这就像文道刚刚讲的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对不对？你一方面就是这样上去本来应该发的，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李萌萌这个情况， 对， 应该被关注的事情没有被关注，所以通过这个微博啊，通过那个非传统的媒体啊发出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呢，本来不应该发出去，不应该这么受重视的东西，通过那个非传统媒体，经过没有那个专业训练的人就这么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就很危险。然后它有一定的可信度， 对， 对不对？ 而且它会将来啊，对政府啊，在某些非常时刻的管制啊，有很大挑战。怎么讲呢？通常一个政府它的威信啊，跟媒体是相关的。就比如说，万一出了一场大瘟疫，人心惶惶，然后大伙又传说了到哪买什么水喝就能治病什么的，这假消息来了。那这时候政府呢，要出来稳定社会、稳定民心，他要发布一个正确的信息。好了，他透过谁发布？他其实还是要靠传统媒体来发布，那才是可信的。但是假如今天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还不及网络，那你就惨了。他会在这种时候他就很惨了，他就垮了。 对，而且呢，你知道，就是我就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呀，我们是一个被嫁接了很多东西的国家。就按说一个国家呀，它有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你比如说是这个，你像上海，他们老是讲说上海早就超过香港，可是我讲句良心话，我在很多地方感觉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不是几个高楼大厦的问题，香港这个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这个职业化的这种传统，你比如说我就说最近到香港医院看次病，我就感受很深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医院就能够这样分工明确， 专业，秩序井然，那个效率就是那个速度，哎呀，而且每一个医生护士对你啊都是那这个和蔼可亲，做到他自己应分做的事情。你知道这些细节啊是要浸透到血液里的，这个整个它跟制度有关，但是制度也在养育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李萌萌这个事情啊，在香港就绝用不到什么微博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对吗？每个事情都有专门检讨的一个程序。你比如说咱们习惯了，我跟你说习惯了这种这个大大咧咧马马虎虎。那天我们还说地震捐款的事儿，您知道吗？在一个村里，这个全村人当年两年前捐给四川大地震的10000多块钱，现在发现在村里一个委员的抽屉里锁着呢，他忘了交上去，钱都发没了。你说就会有这种，就是这叫不靠谱的这种， 不靠谱， 粗粗拉拉，你也不能说他是贪污， 他就是不靠谱， 他忘了。我们的这个到处都充满着这些粗粗拉拉。 我这个完全同意。不过呢，就反过来想呢，就是媒体现在正在做，比如说李萌萌这个事情，他正在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一点一滴的在做事情。你比如说李萌萌这个事情， 嗯， 那个当初那个就是那个省招生办，他提出的理由说不给办这个事情， 嗯， 他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但他在香港的话，或者在美国哈，在其他西方国家，就法治概念或者协议，就契约概念比较那个被公认的这个社会吧，他第一的反应就是说，我招生办跟你这个学生有一个契约，你干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该被录取， 对 对不对？那么好，这个错不错在你的身上，错在我们这边，那我就应该想办法让你录取。这个呢，招生办的人是没有这个概念。其实呢，也不仅仅是在这个招生办，很多地方你讲到的这些情况，就类似这样的一点一滴的这一类的观念，他没有，所以他会提出来，我按照我的规矩办，你还是不能被录取。 嗯， 但是经过这个微博啊、传统媒体的这么一爆之后， 他会改变。 哎，他就这个观念，他就有好多人就说，哎，李萌萌这个点击率第一，所以被录取了。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当然其他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点击率都得到第一，不可能，但是这个观念就会通过这个事件被很多人给 传播出去了。 当然这是很多观念中间的一个， 嗯， 但是一点一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么做吧，回过头来看看，你比如说把今天这个状况和20年前25年前比的话，那就总的趋势还是在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网络呀，在这方面看啊，还真是推动人们这个观念的进展。但是有些事情说起来的也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说，我觉得中国人过去没有什么尊重隐私的观念的。可是你发现没有，咱们就叫危机事件，好比方说出了个什么艳照门，对吧？对，一方面来讲，几个明星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可能受到了这个伤害。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乱了这么一阵之后，其实过去不太明白的人依稀也懂了一点，哦，原来这个东西啊是属于隐私。你明白，我就觉得有时候人们的一些一点一滴的啊，他再从一些坏事里边啊也会有一些好的结果，但是呢那些付出代价的个人比较倒霉。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院长在讲 就是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个评论，是一个好像是山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中学老师啊，他就有就是他的这个微博中间就提到一句，他说结果李萌萌采取了一个最流行最有效的方法，他叫媒质，就是媒体的媒，治理的治，结果成功了。这个其实就是对媒体的一个表扬啊，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在法治社会，就是应该存在的这个机制缺失，因为转型期间嘛，对吧？ 对对对， 缺失。结果呢，这个媒体在某些方面走在前面了。 对 对对 对，而且媒体自己呢也在进步。我的观察哈，在这件事情上，比如说，他不仅仅是做了一件他认为应该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一件他认。对一件这个他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事情进行了曝光，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没有像这个有些这个新闻理论所坚持要的，你去做一个宣传家。这个我的感觉，他总的来说是在一个发布一个事实。 嗯， 比如说对这个犯错误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没有穷追猛打。 嗯， 也没有一定就是根据这个网民的这个原来的猜测， 嗯， 说是好像又是一次就是调包事件。他没有这么想，当然就这么流行，这件事情这么受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以为又来一个湖南的那个调包事件又来了， 对， 结果发现不是这样，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错误，那媒体也就很就是包括那个这个非传统的媒体哈， 嗯， 也就实事求是这么说了，而且对那个犯错误的那个好像叫李什么来着的工作人员挺宽大的，就是好像他也是很可怜哈， 嗯， 也表示了这个这个非常的遗憾哈， 嗯， 希望怎么样我怎么样，只要这个孩子能够上学，我怎么处分我都不在乎。那在这个里边就体现了媒体的一个进步，我觉得自己也在对自己的定位究竟是。我在这个社会里边应该起什么一个什么作用，我不是帮这帮人，也不是帮那帮人，我不是张三的那个宣传家，也不是李四的宣传家，我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 嗯，不过这里头啊也有一些变成有个压力在媒体身上。 嗯， 就是说由于今天中国社会上面有太多不同种类的这种李萌萌问题的存在， 对， 那正常渠道下，比如说李萌萌如果去申诉去怎么样又得不到解决，像这种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也太多太多，于是大伙呢老百姓现在都知道媒质这回事儿，不知道这个名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都去找媒体，所以就出现像我们也您知道赵老师，我们天天收到上访信， 没错， 我们就快能开一家信访办了， 没错， 那么 凤凰政府， 对啊， 政府 就变信访办了， 飞金如山， 飞金如山，就全到媒体这。好，那一来这是一个压力，二来媒体如果真的老老实实的给你一宗一宗接着去干，那政府又反过来很不满媒体了，政府现在最烦媒体监督的当然就是政府，对不对？ 现在有的地方抓记者， 抓记者， 到哪个地方就开始。